益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枪炮玫瑰沈京东个展正在侨福芳草地举办。作为一名60年代出生的军人与艺术家，沈京东喜欢将英雄主义与童趣相结合。这次个展中，沈京东将展出由军旅题材、童话元素、糖果质感与五彩光泽所构成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世界，其中大量展品为今年的全新力作。观众还可以欣赏到英雄、小王子、朋友等沈京东创作的经典系列绘画和雕塑作品。大风起兮云飞扬，洛阳西汉画像砖拓片展正在恭王府举办。展览打破了传统影像必须通过照相机、摄影机的呈现方式，推出展现汉代社会风尚、生活状况以及艺术发展水平的画像空心砖的影像。展出的西汉画像砖拓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活类画像，如揖让礼砖、烈焰砖、骏马画像等；二是祥瑞辟邪类画像，如凤鸟、仙鹤、马、树木、龙、虎豹和手执戟戈的武士画像等。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之二专题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这次展览共展出齐白石山水画作超过160件套，是近年来规模最全的齐白石山水画展。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齐白石晚年山水巨制《山水12条屏》是第一次离开山城重庆来到北京。由于这套作品的稀缺性与珍贵性，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这套作品将在展览中亮相1个月。另一场与齐白石有关的展览《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展览从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画院两家机构珍藏的齐白石艺术家作中精选了200多件绘画、篆刻、文献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人民艺术家齐白石的艺术道路。中间剧场科技艺术节即将于本月中下旬开幕，来自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卡罗尔·丘吉尔的作品《好几个》将作为科技艺术节的开幕大戏，于本月31号在中间剧场首演。这部剧将克隆技术之下人类如何构建自我、科技能否带领人们走出精神困境等问题带到大家面前。澳大利亚小提琴家帕特里克·罗伯茨将于本月18号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一场访华音乐会，用电声小提琴演奏《卡什米尔》《初世纪》《玫瑰人生》等多首曲目。音乐剧《近乎正常》中文版本轮演出正在大麦超剧场进行中。这部音乐剧围绕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母亲展开，家庭成员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无法公开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的家庭非常特殊，但是可以触及到当今社会许多人的隐痛。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仍达35度左右，天气依然高温闷热，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到明天上午将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夜间西部沿山一带有小到中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云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咱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还正在火，不停的火。 哎，这个就是那个首富的故事啊， 一个做梦的首富啊， 哎， 西红柿首富。咱们在前两天说的时候，他在6天是突破了13亿。 哎， 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听到这节目的时候，您可以去翻一翻这个账本了啊，看看已经达到多少票房。其实票房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大家都觉得这个麻花又一部力作诞生了。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周末版的四点有戏呢，就再来从这个电影说开去啊。今天我们说一什么话题呢？我觉得特别好。其实不知不觉的呀，这开心麻花已经陪伴我们很多年了。 嗯，我小时候还没有 啊。你小时候 没有，我小时候没有。但是我小时候特别希望有一个这样的陪伴。 哎，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有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来得及看这部电影，但是呢，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都是开心麻花的忠实粉丝。 嗯， 也或多或少的看过开心麻花这个现场版的他们这个舞台剧。 对， 而且麻花是一个大家庭了啊，有这个我们很熟知的这些演员啊，包括沈腾啊、马丽啊、艾伦啊、王宁啊、常远啊，是吧？ 嗯， 也有很多我们甚至都不太这个熟悉的很多的演员哈，都在这个麻花的舞台上，哎，绽放了自己喜剧方面的天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稍微的回顾一下、盘点一下，就是那些年让我们开心的麻花。 哦， 嗯， 这个麻花这件事情呢，可能很多年前跟文艺广播，有亲密接触的听众朋友们，都曾经一块儿去看过麻花的舞台剧，是吧？ 嗯嗯。 那今天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提到那些比较经典的作品？包括麻花演员啊，也是这个，好像各个方面他们都展现才华，是吧？ 对，可以说今天在咱们这个喜剧市场啊，是一块金字招牌。啊，麻花出品必属精品。 嗯 啊， 不光是有电影、舞台剧、 哎， 包括你经常会看到那个春晚上各种晚会上， 对对对，都会这个喜剧的栏目 是 吧？都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好，那我们从哪说起呢？还是从眼下热映的这一部《西红柿首富》来说起。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来听听它的预告片。 王多鱼，我是你二爷。听好了，我要求你在一个月之内花光10亿。你必须在西红柿内合法的花光这笔钱，并且一个月之后不能剩下任何资产。 你这要死啊你啊！ 炒股啊， 还真就点保守的。咱这样，那几只冒绿光的通通买进。 那些都是夕阳产业，随时都可能被强制退出。 听见没有？再不买就买不着了，赶紧去换，快滚，跑步前去，快！ 我很好奇，虽然你有十亿，但照你现在这样的花法，最多半年，你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钱是王八蛋，我们要尊重梦想。 王总，您要求的十亿身家的发型理好了，您看是多了还是少了？ 正常。 好，刚才我们回顾了一下《西红柿首富》电影的预告片啊，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到电影院去看啊。这两天非常抱歉，我们已经剧透的差不多了哈。 嗯， 但是里面有非常这个典型的经典的麻花笑料啊，喜欢麻花的朋友是不容错过啊。那这里边我们上半段吧，主要还是关注一下沈腾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表演。 嗯， 这一次可以说是沈腾又是被折腾够是吧？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是完全不会踢球的沈腾呢，还出演了一位守门员。 对， 哎，那其实说到这个沈腾先生呢，的的确确是今天我们说中国喜剧界当仁不让的一位金字招牌式的人物， 喜剧金字招牌。 哎，这个从郝建是吧，到夏洛哈、再到 多余， 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虽然是戏份不太多，但是特别出彩的张朱萸、是吧？ 羞羞的铁拳， 哎，羞羞铁拳当中，沈腾的这个突然的出现，这种加盟让人。其实应该是情理之中，但是还是感觉到有些意料之外啊、端着那个架子还是渐渐的那个样儿，特别有意思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片段，张朱萸，这是卷帘门的副掌门啊，刚刚出现那个华彩的衣柜是吧， 对， 降落失败的那一下， 对对对， 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这位大婶，请问大哥，请问掌门在吗？ 掌门下山走丢了，音信全无，至今未归呀。 啊， 那怎么办啊？ 掌门不在，我在。 这位是我们的副掌门张朱萸大师。 副掌门就不用扶了是吧？ 副掌门， 副掌门的意思就是掌门走丢了，我就是掌门。 怎么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都是外人，一吐为快，怎么了？ 那就是没得学了呗，回去吧。 等等，掌门会的我会，掌门不会的我还会，掌门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说他凭什么当门大掌门？你说呀，能说出来吗？ 那我们就跟您学。 哼，武林这一行博大精深，不是说你们想学就能学的，我凭什么教你们呀？ 凭我。 好，刚刚我们听了卷帘门副掌门啊，这个张朱萸的这么一小段啊，在羞羞铁拳当中呢，这个是作为我觉得可以是一个彩蛋式的人物啊，结尾的时候他也呼应了一下、 对，戏份并不多啊，就跟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西红柿首富》里面说另外一个女主角，哎，好像不是大家熟悉的玛丽了 但是依然你看到那个大桥的名字赫然写着东梅大桥是吧？ 没事，这次不是有下竹了吗？ 下竹，那东梅下竹，这都是有联系的啊。 这个说到沈腾玛丽啊，两个人是黄金搭档是吧？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夏洛特烦恼》当中，我觉得是二人把他们的这个特点啊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作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这么一个片段吧。这个是2014年的时候的一个小品，春晚小品啊，

反正呢，这个也口碑也不是特别稳定啊，基本还是不错的。以至于大家，哎呀，有点怀念他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在春晚舞台上刚出道的时候， 嗯， 特别特别惊艳的一个，小男人。 他在春晚上是不是后来从一开始到后来是不是一直是以郝建的身份出现的？ 服不服就 服不服不是， 服不服也是。他说了嘛，刚才不是说了吗？ 啊、对。 啊，我要是今天我要是那什么，我就是不叫郝建 了。那就是说，郝建这个其实已经成了他在春晚上的品牌。 对，开始于这个今天的幸福啊。那其实我觉得呢，今天的幸福啊，因为那个里边也是跟这个应该是艾伦吧一起合作啊、嗯，还有一位女演员。但我觉得今天的幸福。经典的还是那个第二，就是他的续作啊。这续作当中，因为有马丽嘛， 哦，来年的那个作品， 马丽演的是他的这个上司啊。 嗯、 提拔他了之后呢，哎，这个郝建的女朋友就觉得这个事儿里边似乎有些蹊跷啊， 嗯、 就产生了这么一段故事。 对， 然后就是还有那位著名的前夫哥，是吧？ 嗯， 这演员每一位都特别特别的经典啊。好，那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这是2013年啊，这个小品。今天的幸福第二部的这个片段。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为啥呀？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 啊，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我不是怀疑你。 那就好。 我是怀疑你俩。啊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我不去。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给你留门呢。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是我。 问心无愧的郝建呐，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哎呀， 你过来说。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郝建，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不是郝建呐、 嗯、 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谢谢谢谢、 嗯、 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啊、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拖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浩健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我还回得来吗？不是，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你就顶风来的呀？ 谁？ 完了，这下得进行了。浩健，你快点躲起来。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改， 快，我斜，我这住， 你快点躲窗帘里， 快 给你斜。 完了，这事身正不怕影子了， 你给我站起来。 好，刚刚我们又听了这个片段，来自今天的幸福续作啊当中这个片段啊、嗯、 春晚上一般续集小品啊能够大火的不算很多， 对，就说明呢这个人物深入人心啊，大家还想看到他的这个故事啊、嗯、从这个03年左右啊拆迁麻花开始以来，那我们说呢沈腾马丽这一对黄金组合为我们贡献了特别特别多的精彩的演出、嗯、啊，而且他们就是导演啊副导演啊演员啊、嗯、编剧啊、嗯、就兼于一身，对吧， 对， 就是大家这个在一起一块磨剧本，一块来这个搭建这个团队，然后一起展现出他们的默契啊，确实形成他们一个非常好的班子， 还真就是一个集体创作啊。 对，那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就再来关注一下他们的老搭档啊，现在也已经成为就是在一段时间以来吧，成为新的一对新的铁三角， 嗯， 就是常远、艾伦和王宁啊， 嗯， 这三个人也贡献了非常多精彩的小品作品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听一听，西红柿首富当中的这一首插曲是王力宏演唱的《需要人陪》，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 8月17日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园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园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园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开启了另一个话题。 哎，那今天让我们开心的麻花啊，麻花有很多经典的作品。那上半段我们主要还是关注到沈腾和马丽啊这一对组合啊。其实呢，这个他们身边的人啊，有很多也都是从这个小人物啊，逐渐要独当一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理查的姑妈已经定档在国庆档了哈。 对，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是9月30号，按照之前的约定啊，就会跟我们见面了。 而我们看到的这个理查的姑妈里面的这个人物呢，他主要人物已经不是沈腾马丽了。 对对对对，这个艾伦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他的导演，就是还是秀秀的铁拳的导演，是吧？我们说这个麻花团队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很独特的那个特点啊，就是他们能够这个独当一面之后呢，能够更好的发挥他们个人的想象，而他们去别人的这个作品当中去演他这个小人物的时候，演配角的时候啊，又都特别的出彩。你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理查姑妈这个导演宋阳，大家记得吗？这个宋阳在夏洛特烦恼里边也是他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那个既能挑事儿又能平事儿那个同学。 哎， 然后这个羞羞铁拳当中他演的是那个谁的丈夫，是吧？就是马小的那个丈夫啊，也很有意思，都非常非常出彩啊， 就是小人物， 对， 他也有特别迸发光彩的那一刻。 哎，那么这次理查的姑妈呢，这姑妈在电影版当中是谁演的呢？这人物也是我觉得也挺特别的哈，就跟他们好像不是一个频道的，不是文艺广播的啊， 嗨，哪个频道的？ 卢靖山演的战狼频道， 战狼里边那个， 哎， 战狼二的女主角， 对啊，你说这姑妈，我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漂亮的姑妈啊，我们期待一下吧啊，应该是不出意外，应该是 国庆档 已经定档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另外这个一对我非常喜欢的啊，这个铁三角的组合。 你刚才说了三个人是 王宁、艾伦和常远， 哎， 这三个人呢，可以说是这个组合起来也是彼此互补，相得益彰。这王宁呢，就是可以坏坏的啊，然后呢，后边也可以正能量，就是这种，是吧？常远大家就特别熟悉了。经常出演一些比较温婉的这些形象，是吧？ 对，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把他跟厂家联系不起来。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艾伦呢，就是可以很正，然后也可以演傻傻的、呆呆的啊，这样的这个大老爷们儿啊，这样的形象、啊， 憨厚一点、 啊，对对对对，特别特别有意思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2017年的一个作品，这作品也挺好玩的。这是在一个娱乐节目叫《喜乐会》啊，他们改编了宋小宝的当初原创过的一个作品，叫《小宝金店》，也叫《安全演习》啊。我们来听听，经过麻花改编之后啊，这个《小宝金店》是一个什么样子。 各位客官，楼上请。包子、馒头、热乎饼，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哎，先生先生您好， 哎，你买点什么？ 麻花店 啊，卖麻花的。 哦， 给我来两份，来两份，来。 好嘞。先生，您这两根够吗？ 不够。 那不够，我再给您装点。 不用装，我糖尿病，大夫说让少吃。 那您一根都不该吃啊？ 你管他管不着， 多少钱？ 10块。 哎，先生，您有零钱吗？ 没 事，那我找给您。 找钱。 给您先生，90。 90。哎，我这有10块零的，你把这100给我。 啊。嗨，您有零钱，您早说呀！ 嗨，我这不刚看见零钱吗？ 好嘞， 行。 哎，等会儿。您吃好再来啊！ 就喜欢这没脑子的。 慢点啊，先生。 大伦，今天早上卖了几根麻花，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 刚卖出去两根， 卖出去两根 啊？ 这里边钱怎么少了呢？ 嗯，不可能啊。 我这里边原来放那些零钱呢？ 哎，去哪儿了呢？ 零钱，零钱，零钱呢？卖出来的钱呢？ 不，刚才挣了十块钱吗？ 明白咋回事？这样吧，伦儿， 嗯， 看你在这个店里干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不仅不罚你，而且还要给你发十块钱的奖金。 真的，老板？ 真的。但这就一百的，没有零钱的。 没事，我找给你。正好九十。 好， 谢谢老板。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又有零钱了，来，给你十块吧。 啊，那给您这一百。 好嘞。这就对上了。就得这么治他。我就特别不理解，以你的智商，你觉得你能够胜任收银这个工作吗？ 能啊，我姐说我一定能啊。 谁说的？ 我姐。 你姐算哪根葱？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姐呢，姐夫？ 算了算了，那个别跟你姐说啊。这样干挺好，去后厨把小张叫出来，我要开个会。 小张， 哎， 开会。 怎么了？ 开会，老板叫你开会。 好，都到齐了啊。大家注意了啊，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鉴于去年咱们街对面的小宝金店被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我们举办一次防抢演习。 老板，咱们一个卖麻花的，哪个劫匪抢咱呢？ 说什么呢你？ 你再给我喊一个， 配合一下嘛，姐夫。 早说不完了吗？来吧，来配合，来。 这样，我决定，轮你来当这个劫匪。你去准备一下，准备一身衣服帽子什么的，装这个劫匪，赶紧去，快看好你，快去去吧。 我到哪儿去找装备去？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小品，这是经过麻花改编之后的小宝金店啊。这小宝金店就是改成卖麻花的了啊。 对， 麻花金店啊。好，那接下来呢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三个人的组合呀，真是好的作品非常多啊。我们时间有限听不过来，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认为，我的个人观点啊，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作品就是2013年春晚上的他们那个小品啊。这个小品还是应了咱们新闻广播的一个栏目的名字，叫大城小事啊。 哦， 哎，就是两个是发小广告的，就是王宁跟艾伦啊。这两个人呢发着发着就把好不容易排队买的火车票给发出去了。发出去之后呢就没办法呀，就只得硬着头皮得进到人家，得把这车票拿回来啊。由此就产生了这么一段故事，就是这样一个错位显得非常的自然， 嗯， 而从中呢又折射出了啊社会不同层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呢真是啊，真是可以做到说寓教于乐的这种感觉。 这是不是也是麻花一贯的这样的，就是叫娱乐外衣， 对， 然后当中反映的现实问题其实挺发人深省。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也很喜欢服不服，你看他们来讲究这个社会问题的时候，人家还能搞笑，能搞得起来， 对， 是吧？ 而且他自然， 对，非常的自然。这过程当中又让我们有所获得，这也是啊很多人为什么对这个西红柿首富有所批评，可能就在此，觉得他 不现实吗？ 哎，对对对，太不现实了啊，有点不现实。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2013年春晚的这个小品，由王宁、常远、艾伦带来的《大城小事》的片段。 我约的那两个模特怎么还不来？几点了？来，你自己看看几点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 就这家， 不是天人， 怎么猫眼锁眼全给他堵上？ 哥，咱把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儿。 好主意，好主意！英语四六级包括 月嫂、保姆、家政服务、 麻将扑克、拍酒技巧、 管道疏通、家电维修、 高价回收、动城下走、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我发完了，咱走吧。 走回哈尔滨呢？你要干啥？ 我要票啊！ 你要票，你敲门，人家开门，你怎么说呀？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 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我说我是传媒大学的。 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你就敲门，哎，人家就问你，人家就问你，哎，你传媒大学上我家干啥？ 哥， 什么玩意儿？哥，你要啥呢？你，哎呀，我去，闹什么耳帽都推人家来了。 哥，假人儿！ 你们模特公司能不能靠点谱啊？ 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迟到这么长时间。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就这样，再见。啊，我的天。夏银， 哥给人吓坏了，快抢救我，这人工呼吸，快点快点， 住嘴！你们怎么进来的？ 门没锁， 我俩就进来了。 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 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啊！ 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 脸皮厚。来，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 把脸挡着，别让他看见啊！嗯， 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形象啊！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看就看我， 要看看我的，别看我的。 哦，我的天哪 ，My God！ 你们都长成这样了，还好意思互相攀比？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还有没有底线？ 模特？ 啊，是我们就是模特。 啊，对，我们就是底线。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我跟你们公司说的很明确，我要的模特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帅气，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你俩多高？ 我一米八。 我一米八一。 你俩就差一厘米啊？你有一米八吗？ 我一米吧。 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哥，再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 大哥，你别打，大哥，你看你长这么帅，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是， 坐吧。别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一套。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好歹审美没跑偏。咱们呢试衣服。 好，刚刚我们又听了一段小品，这个片段哈、啊，这个黄金组合，这铁三角啊，也是很多很多的作品。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这个小品没有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了啊！同时这两年呢，他们所参演的网剧参演的电影的片段也有很多、 啊、太多了。嗯，包括你刚才说理查的姑妈，理查姑妈舞台剧都是15年的事情了嘛？ 是 再往前回顾，你说麻花团队，你刚才提了一年份，2003年。嗯，2003年的时候谁知道沈腾马丽啊？2003年你知道麻花那现想吃麻花先给你拧谁演的 啊， 何炅谢娜， 何炅，对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一想起来，你都觉得，哎，是麻花吗？嗯，那个是最初的麻花。 是、 嗯。所以这么多年，确实麻花的作品太多，好多人都期待着说他们有很多舞台剧作品，其实没改编成电影，很可惜。 是 吧？ 确实有特别多精彩的、爆笑的舞台剧、哎、啊。希望以后这个有机会都能够变成这个大电影作品， 取之不竭的宝库啊！ 哎，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确实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盘点更多了啊。有机会我们还是可以去陈新麻花的剧场去看看舞台剧啊、嗯，也可以看看这一部《西红柿首富》啊、嗯。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我们来听一听《西红柿首富》的推广曲，赵雷演唱的《彩虹下面》。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一见。 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继续走吧， 继续走吧，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热情的